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知道啊，肾为先天之本啊，肾强那身体就强，如果肾不强的话呢，可能您的呼吸啊、肺啊、心脑啊等等等等一些器官呢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养好肾啊，它是其他的五脏六腑发生正常功能的一个根本了。 是，我们说这个肾为先天之本，先天之本就是我们身体固有那个生理啊、功能啊，它呢是这个根本。那么肾在这个生理功能上，当然你要按照这个字面去说的话，大家可能听得啊听不懂，因为中医它比较抽象嘛，它是一个概念嘛。你看在这个肾脏这个生理功能上呢，它肾主藏精，然后肾主水，肾呢主纳气。这么听大家就有点听得不是很明白。那你在这个藏经里边呢，你看哦，它可以称为这个脏腑之本。也就是说，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我们的肝、我们的脾、我们的这个六腑啊，什么大肠、小肠、这个心包、三焦等等啊，这些脏器或者说他们隶属的那个系统呢，它这个要正常发挥功能，隶属于谁？隶属于我们这个肾精、肾气。我们肾中这个精气阴阳呢，它对先天脏腑的生成和就是说我们后天这些脏腑功能呢，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我们今天这些慢性疾病为什么不易康复？我们更多的就着这个脏腑调脏腑，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标。你其实你要全面的去调，调什么？调肾气。那么肾藏先天之精，它是我们生命的这个原始，就是说起始呼吸的根本。那么肾气它由肾精所化，它又分为这个肾阴和肾阳这个两部分。那么肾阴我们还有把它叫为元阴、真阴，它具有这个宁静、滋润和濡养这个作用。那么肾阳呢，又称为这个元阳、真阳，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具有这个推动温血、振奋这个作用。也就是说，它对其他这个器官啊，有这个促进你这个功能这个发挥，同时呢，也这个维护濡养这个作用。肾阴与肾阳呢，它是对立统一的啊。我们老是说要平衡平衡嘛，这两个你既要把肾阴调好，也要把这个肾阳养好，这样呢，我们就叫做肾气充和。所以我们说这个肾阳为脏腑的阳气之本，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就是说，如果肾阳养不好，那我们这个其他脏腑这个生理功能呢？就不能正常发挥。就是说他这个肾阳养好了，他推动和激发其他脏腑这个各种功能，温煦全身这个脏腑这个形体官窍，就是我们五官这个窍都是由这个肾阳所这个推动的。 肾阳充盛，那我们脏腑这个行气这个官窍呢就得以温煦，各种功能旺盛，哎，精神振奋。如果这个肾阳虚，那么推动温煦这个作用弱了，我们在外面表现是什么？一个就是哎功能减退，各种脏器这个功能减退，还有呢就是精神不振。那你在这个中医辨证里边呢，可能我们这个虚症寒症，哎，这个就出来了。这是我们说的肾阳呢为脏腑阳气之本，同时啊肾阴呢又为脏腑阴液之本。我们说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这个滋就是滋养的意思，就说宁静和这个抑制脏腑的各种功能，哎，那么滋润全身这个脏腑形体官窍。肾阴如果充足，那我们其他这些哎肝呀心呀脾呀肺呀这些官窍呢得到这个滋润以后呢，那么功能就健旺而又不过于这个过亢。那么精神这个内守，如果这个肾阴不足，那么就会表现为这个抑制啊宁静啊滋润啊这个功能作用减退了以后，就会表现为这个脏腑功能虚性的亢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虚性的亢奋，诶，我们这个心跳本身心功能不好，咚咚咚咚咚咚咚次数还很多，这就属于虚性亢奋的一个具体表现。包括如果我们的肺功能减退了，我们这个平时有时候老说喘喘喘，这个呼吸这个频率也会加快，这都属于这个虚性亢奋。而且呢精神呢虚性躁动，发为这个虚热性病。肾阴肾阳我们又把它称为这个五脏阴阳之本。生理上肾之精气阴阳与其他的这个脏器啊，这个精气阴阳之间存在着相互资助和相互为用这个关系，病理上也是相互影响的。那么也就是说各脏这个精气阴阳不足，最终啊它也会伤及我们这个肾，所以就有这个久病及肾这一说。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你看，一个是我们身体机能都在减退，一个是老化问题，是我们今天收音机前听众这个老年人面临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多多少少身上都有一种到两种的这个慢性病，你这些慢性病几乎伤肾气，还有一个我们这个本身这个衰老，它肾气肾阴肾阳这些这个机能呢它也在这个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防止这个衰老加速，我们要促进慢性病进一步康复，我们老说治病求本，保健养生求本，求哪里？先把这个先天之精气，哎，我们把这块调好了，我们就能这个哎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平衡状态。 嗯， 你看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咱们不是说它是这个脏腑阴阳的之本吗？你看，如果我们这个肾气养不好以后，出现一个症啊，比如说有这个脾肾阳虚之症，那么像这一类的人他就会出现什么问题？腰膝下腹这个冷痛，就有些人莫名其妙这个小腹老是这个隐隐的这个痛，他有点这个寒，怕寒。然后再有些人表现就是久泻久痢，就是总是这个大便不成形，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脾肾阳虚以后导致的。还有我们有些人出现这种五更泻，就是早晨早早的就像这个闹肚子一样。还有就是有时候大便那个里边就能发现没有消化这个食物，我们叫顽固不化啊，便质这个清冷。再有些人表现的就是说小便不利索，我们今天把它称为这个前列腺这个增生，事实上是这个我们这个脾肾阳虚导致的。还有就是说这个面色这个黄白，你去看这个人的这个舌头的话，他那个舌淡胖，面色这个黄白。有些人呢也表现出这个水肿这一样，这就是由于这个肾阳养的不好以后导致这个脾阳它也虚弱以后，我们才出现了这个腰膝下腹这个冷痛，然后久泻久痢， 或者出现这个五更泄泻、顽固不化啊，便是这个清冷。有些人呢，表现的是浮肿、小便不利，再一个就是总是怕冷，身体总是一种萎缩的这种状态。哎，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肾它是其他脏腑阳气这个根本嘛，所以我们治病要求本的话，我们一定要这个把这个肾气养好。还有一点，你看啊、哦，在这个《古医集》里边呢，肾还有一个别名叫什么？命门。 嗯， 你听过这个词吧？ 听过，古书当中有 啊、有这个说的这个命门。其实这个命门，在这个历史上它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说是左肾右命门，这个就是右边这个肾是命门， 嗯， 左边是这个肾脏，这是这么一说。然后又就是说这个命门嘛，性命之门嘛，生命之门嘛，就是主要是说它这个是生命的关键和根本。那这个是谁担当的？其实这个是说的就是肾脏。那么命门一词呢，最早呢见于这个《灵枢·根节》，是这么说的啊：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木也。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身体这个太阳啊，它是这个到这个阴，它是在这个命门这一块汇集。命门者目也，也就是生命的眼睛一样。不管他这个争议，反正就是说这么描述他为命门，就是说肾与命门在部位功能方面呢都有这个相同之处，主要是为了强调什么？强调这个肾脏肾阴肾阳这个平衡以后，他在这个生命活动的这个重要性，这么来说。所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你看今天不管是我们这个脑功能减退，脑为髓海嘛，髓海这个髓谁主呢？这是肾主的。我们记忆功能减退，这些其实还是肾气的问题。再一个，我们说今天的腰椎间盘突出，我们今天的颈椎病，我们的膝关节疾病，这些问题，我们其实你要求本的话，除了我们节目中介绍的方法，你不要忽略了肾气这个濡养。再有刚才说的各种慢性病，大把的吃药，为什么它不容易康复？为什么呢？你的自愈能力你就提升不起来呢？肾气不足。那我们当然有些人认识到这一点，他也在吃一些这种丸药，但是那个纯度不够。其实我们讲这个现在生物制剂这个提取物，你包括就产业化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金盏花也罢，它已经产业化了。它那个纯度和这个剂量啊，你使用得当的话，诶，我们对于我们慢性病这个康复，还有我们这个情志方面这个调节，都会获得大家这个想象不到的那种，诶，能获得那种结果。 嗯，确实啊，张主任的话呢，让我们也是明白了很多的道理哈。比如刚才您说久病及肾，确实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慢性病，那么长期的这种慢性病呢会殃及肾哈，身体的肾气不足，肾呢受损啊。那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对于慢性病呢又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你的身体呢就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哈。所以说呢，肾呢是生命的关键，也是生命的根本，我们一定要养好肾啊。 是我们老说先天之本，先天之本，这个先天就是我们人体所有各个部位这个组织结构功能，那都是先天给的。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发挥好？这个归根结底总结这个原因是什么？肾气没养好。 没错。 哎，我们把这个肾功能调好了，有利各种慢性疾病这个康复。 对，那实际上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金蝉花哈，据说它跟这个冬虫夏草哈，爬的比它的名气好像还要大啊。 它这个咱们北方人是这个蝙蝠蛾， 对， 被毛孢菌尸体， 嗯， 这个所以就是在那个肺蛾上这个滋生的。那南方它是在蝉身上， 嗯， 那个所以它是南方的，也是虫草。 对， 哎， 所以呢，这个金蝉花很多朋友呢都在试用啊，觉得这个效果呢真的是不错。那目前呢，咱们有一个体验活动啊，大家赶上了。那今天听完节目以后，八点半之后，如果呢你想体验的话，赶快拨打电话，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体验金蝉花的作用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说到金蝉花呀，您刚才也提到它对于这个补肾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哈。当然也提到了为什么补肾这么好的啊，这个金蝉花对于咱们五脏六腑都有很好的作用呢？实际上就是说肾是先天之本，它是生命的关键，也是生命的根本。那么肾气足了，实际上五脏六腑也就健康了。 对，先天就是你身体固有那个能力、固有这个能力不仅仅说是肾脏这个能力，那心脏固有的能力呢，脾脏固有的能力呢，肺脏固有的能力呢、还有我们这四肢百骸骨关节，那为什么它的能力下降了呢？根上在哪里？事实上我们的肾气不足、所以它这个先天之本不要理解为仅仅是主这个生育啊、生殖啊这个先天，那其他这个固有这个能力这个发挥，你要靠这个肾气的充盈、肾这个肾阴肾阳这个平衡，它才能得到这个发挥。 对，我手里啊有一本《蝉花虫草应用实录》哈、这里边呢记录了很多啊使用金蝉花的朋友他们的一些感受和效果哈、比如说有一位叫做武春杰的，他说他体质啊非常不好，而且呢是过敏体质，各项指标都不好，支气管不好，而且胆囊有息肉，肝有囊肿啊，每天的这个肝胆区啊都疼，而且关键他的肠胃啊是极其不好，吃不吃饭都是胃胀肚胀哈。让他非常的痛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听到咱们养生之道，后来就开始哈、一直在听。那么他做了一个全面的健康风险评估以后哈、也确实从中也看到说他的肠胃啊、肝胆啊、肾啊还有心脑都做了一个检测，效果都特别的不令人乐观哈，显示呢他的这个各方面的健康指数都在5左右，据说6就是危险值了，所以他这个真的是已经到了一个边缘了。但是呢后来他通过哈咱们给他制定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一段时间以后，他说他的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当然是这个金蝉花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哈。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这个肠胃啊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支气管的这个症状呢也好多了，心脑方面啊、肝胆啊等等都有了明显的好转啊，而且他 复查了一次啊，这次再做风险评估以后呢，他说他的指标哈急剧的回升啊，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他听了以后，他真是一宿都没睡好觉，他说他一定要坚持这个健康管理方案，看来还真是不错哈。 是你我如果他这会儿就是说就着肠胃治肠胃， 嗯， 哎，我们拿现代医学可能是胃溃疡、十二指肠这个溃疡，或者说慢性的这个结肠炎呀、什么类似的。事实上，为什么你的胃的消化能力、蠕动能力、吸收能力、布散能力，就是说营养的这个吸收利用率了，为什么这个下降呢？事实上，这个根儿上的是什么呢？是那个肾气不足， 嗯， 这个导致这个脾阳不足，这个蠕动能力啊，这个运化、布散功能减退了， 嗯， 才出现他刚才这样的问题。你看我说这个肾脏它在液为唾，这个唾就是我们说那个唾沫， 嗯，唾液那唾、 唾液那个唾、因为唾为在中医里面它为口津，就是津液的津、啊，具有这个润泽口腔、滋润食物，还有这个滋养肾精这个作用。所以你看在《黄帝内经·素问·遗名五气》里就说，五脏化液，肾为唾，那么唾呢由这个肾精化生，肾精在肾气的作用下，它沿着这个足少阴肾经到达这个舌下或者这个齿缝，分泌这个津液而出则为唾。由于唾液源于肾经，如果吞而不吐，就会滋润这个肾经。如果这个久唾，你看我生活中也有些人不停的，他也没多少唾沫， 嗯， 他总想吐吐吐， 习惯性的啊。嗯、 其实啊，这个啊是他会耗伤这个肾精。 对， 所以你看古代的养生家都主张这个吞唾以养肾精，就是你这个口里面的唾沫， 哎，啊， 你 把吞下去， 吞进去，不要老是这个吐吐吐吐呢，那其实是伤肾气的。 嗯，所以呢，这个肾呢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哈。那么说到这个金蝉花，正好现在有一个体验活动，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来体验金蝉花。那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大家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但愿您是前20名。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另外呢，我们养生之道和市委联合共同举办的红色之旅，也就是5夜3天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举行的延安之行，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啊。确实延安呢是革命的圣地啊，很多的老年朋友呢特别想去看看那儿的壶口瀑布啊，那儿的这个宝塔山呐、另外呢还有中央大礼堂，另外呢像古代的皇帝陵啊等等的，真的是特别值得大家呢去看一看探寻一下啊。那么但是我们这次呢只有40个名额，咱们是额满为止，所以呢人员非常有限，所以您赶快报名了。如果您想参加我们5天3夜的这个红色之旅的话，延安之行的话，赶快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